给过我的温柔。 刻上思念，忘不掉，红了眼，分手的语言。

耳边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桃子陶晶莹，叫做年纪大了一点。接下来会继续的跟你分享到来自丁力桃陶喆他的一首 R&B 小镇姑娘。 还记得多年前跟你手牵手，你都害羞都不敢抬头，只会傻傻的看着天上的星星，你就是那么的纯净。直到你收到上榜的通知单，我的心里就变得很乱，不知为你而高兴还为自己忧愁，只好就放你走。明白明白，为什么我不能放得开，舍不得这个爱啊，你是一生一世不了解。我明白我明白，在我心中你永远存在，或许你会有一天怀念，可是我已不在。 我们如此短暂的相逢，

的浪漫。 说到香港的四大天王呢，当年非常的火爆啊，当然一直到现在也有非常高的人气啊。郭富城是在当年属于四大天王当中的舞王，他的这个跳舞也非常非常棒。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梁文音的卢凯的姑娘。 喜欢看着你拍的百合花在舞桌里跳舞，卢凯的姑娘喜欢看着秋千摆灯后你羞涩的模样，独开的姑娘，独开的姑娘，独开的姑娘，我就是喜欢你穿着传统的服装，靠着传统的舞步，就是喜欢你穿着传统的服装，跳着传统的舞步，喜欢看着你拍的百合花在舞池里跳舞，卢凯的姑娘，卢凯的姑娘，看着秋千摆荡后你羞涩的模样，卢凯的姑娘，卢凯的姑娘，卢凯的姑娘，我就是喜欢你穿着传统的服装，跳着传统的舞步，就是喜欢你穿着传统的服装，跳着传统的舞步。

要再一世。 耳边这个非常有辨识度的声音来自于张宇的《没关系》，随后继续要跟你听到的是一代情歌天后辛晓琪的《走过》。辛晓琪的歌声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，所以像很多不管年轻的朋友，或者说是一些听老歌长大的朋友，对她的歌都非常熟悉，像《领悟》啊、《味道》啊，以及接下来要听到的《走过》。 情是知足，无情是麻苦，伤心若太多，记住相爱时候，记住相爱时候，你的手，你的手曾那么温柔，幸福过，幸福过了每个轮廓。我曾如此陪伴，走过就断珍重。

街上风景有出花里巴拉巴巴。如果明天的是谁不知道，今天的你不知道，今天的我比今天过得就好。虽然明天的是谁不知道，明天的你我知道，明天的我希望明天快来。 沈敏华，昨日重来，这里是 FM 一零三三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我是景森，明天再见，拜拜。 那天我看到你走来，美丽的像春天的花开，我想告诉你我的爱。